北京时间8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我在听新闻里面说，他们曾来过火星人的心脏靠左，我们也曾听大人说，他没有管我，他们一定看见什么过。 森林不在，动物结伴，人们拍照留念那些飞机残骸，妻离子散，空气灾难，那些不敢天真挚的都去避难，被遗弃的小孩搀扶那颗炸弹，他父母被人用枪指着头要答案，若要停战先要谈判，这一片片荒凉土地幕后到底谁管。 如果钢铁都敢起火，看城市多折磨，请你配合我一起难过。假如原人没点起火，我们回到那生活，你是否有点会刚离群的我。 火星人来过，火星人来过，火星人就来也，火星人就来，火星人就来，火星人爱我也。 其实我们也常回过，借口都好说，可以怪我心脏偏左，有些临时话音刚落也会很难过，因为回忆迟迟通不过。 舍利不在，生来贩卖，人们认为贫穷可以卖掉小孩，钻石太窄，富人不爱，还在楼顶挥霍那些仿真钱财，反正这没战乱也没有什么天灾，我管他谁让瘟疫艾滋继续泛滥，这种心态还能表态，毕竟这是个打字不用负责任的年代。 如果欲望都燃起火，怎么自私怎么活，请你举起手假装难过。假如原人没点起火，我们回到那生活，你是否劝得住看第一场的我。假如有第三次战火，让地壳接近我，你别难过，请抱紧我。如果你不能说服我，就请你瞄准我，你听地球刚哭过， 地球刚哭过，地球有话说，地球好脆弱，火星人救我，火星人救我， 好啊，袁姐。 什么叫异口同声？ 是、啊、 什么叫默契还不够？ 就是我不说话的时候，你也不说话；我一说话，然后大家都不说话，然后都停了。 是啊，好尴尬的一个沉默的时间哈。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刚刚是一首薛之谦的《火星人来过》。 嗯，我们今天和各位来聊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说的是，和爸妈一起住是什么样的体验？ 我相信这个肯定大部分的朋友特别有话说，因为已经住了太长时间了。 对啊，就是还有很多就是，传说中的啃老族也是一直在和父母同住的。 打引号的吧。 嗯，对啊， 打引号的啊。 总之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呢，即便是已经哎这个长大成人了， 嗯， 可能都已经工作很长时间了，但是还是需要和父母住在一起。说一说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是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首先来说资讯，这个是葛大爷呀，再出江湖啊。最近呢，这个葛大爷是将再战贺岁档，那么由曹盾监制，罗登导演，罗潘视觉导演，还有摄影指导，葛优、岳云鹏、杜淳、蔡卓妍领衔主演的，同时参演的还有像包贝尔啊、小沈阳、陈赫、潘斌龙，热依扎，还有旅行等等的这些演员主演的电影叫《断片之险途夺宝》，宣布了将于12月29号贺岁档上映。由葛大爷参演的片子值得期待呀、啊、 而且他是长发嘛， 对， 就让我想起《让子弹飞》里面的他在里面叫什么，哎呦，忽然间不记得了， 早晨的时候就考我这么难的问题。 哎，真的是葛大爷这两天就是各种的标题党上面都是葛大爷在出现、 哎、 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发现有一个大标题， 嗯， 葛大爷说演员都不辛苦，因为片酬比较高。 为什么我们这么期待葛大爷？就是因为好像葛大爷就是和这个好口碑的电影是划等号的，就基本有他参演的电影都不会差到哪儿去啊， 最有保障啊、 嗯、我们心中呢、嗯、可能对好电影也是期待了太久了。 是，继续来看吧，来看北京动批万荣市场完成闭市了。那么在昨天呢，北京动批的万荣市场正式闭市，那么市场的商户呢是陆续推着手推车把货物搬出市场了。那市场的管理员老董呢正在组织人员帮助商户搬运着大件的货物。那晚上6点整呢，市场的大门就挂上了大锁，就是正式的 结束了， 结束了。 嗯，对，这是动批就这样就落幕，退出历史舞台了。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动批都是一个就是成长当中的一个美好的阶段。 哎，真的是、 嗯、 就不说是儿时的记忆吧，但是也差不多、 哎、 就是你在就是刚上班或者上大学的那阵儿会对那儿特别有期待、 嗯、对对对， 嗯 嗯，所以呢这个动批的离开可能也是让更多人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不过我觉得应该会另辟蹊径吧、 嗯、对对对， 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重新出现在我们、 嗯、还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哈。嗯，就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结伴去拿货呀。拿货之后放在自己的大衣柜里，可能多少年也不穿、 啊、哎呀、嗯、所以你这个真是 好 了好了 好 了，不说了啊，接着来说吧。这个是 3D 斑马线啊现身封庄了。最近呢有市民反映说，在丰台区的封庄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条具有 3D 效果的斑马线。这个市民也说了，他说昨天还没有呢，这条马路我上下班是必走的，这个路口的四条人行道只有这条有 3D 的效果。最近呢这个有记者也是来到了现场实地的探访，看到了这处位于方庄路和这个普方路交叉路口北侧的斑马线。和一般的纯白色斑马线不同的是，这条斑马线的颜色是黄白蓝三色，通过色块的搭配让斑马线呈现出长方体的立体效果。记者还注意到了说，在这个路口的四条斑马线当中，只有靠北侧的这条采用了这个 3D 化的处理。而且呢经过这个对市民的采访，也看到说很多市民表示了说，这个斑马线呢颜色鲜艳很显眼， 也有市民说了，说感觉是挺新奇的，还是第一次看到，就好像是走在立体的长方体上。 嗯， 哎，这种体验还是很特别。 对，我觉得应该是挺有新鲜感的。 对对。 那记者呢，也是从十字路口的交通引导员尹先生处了解到，那这处 3D 斑马线呢是最近才开始施画的，画上去没几天，还不到一个星期。那在场的另外一位引导员雷大妈呢，则表示，这种立体的斑马线施画以来效果是很明显的。他告诉记者，以前呢只有白色的斑马线，那有些人会不沿着斑马线走，要靠我们来维持交通，但是呢现在这种现象就少了不少了。 哎， 那么记者呢是在这个路口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发现不少来往的车辆呢是在驶进的时候就放慢了车速了，人们也会大多主动的停下来等红灯。那据了解呢，此前湖南的长沙还有江苏的宿迁等等，也会曾经出现过 3D 斑马线。那对于这种具有立体效果的斑马线呢，很多人认为其能给汽车驾驶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的效果，提前做好这个减速慢行，那同时呢也会让行人比较自觉的去行走斑马线。 哎，能够帮助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都能够约束好自己的行为哈， 是 更加的文明起来。 嗯， 接着来说，这是浦东机场的一个乘客将一把硬币扔进了发动机里，这样的事情呢就发生在最近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出港航班上。在登机的时候，一名老年乘客，后来我也了解了，因为新闻也报道了，说这名老年乘客呢其实都已经80岁左右了。 嗯， 他呢是往发动机里边扔了一把硬币，导致航班延误，所有的乘客都要下飞机然后重新检查飞机。目前呢相关方面正在根据这个事情呢做进一步的处理。浦东机场也是确认说，这个航班是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浦东机场飞往广州的航班，目前南航正在处理当中。好像说这个老人之所以抛洒硬币，是好像就是求一个旅途平安，讨一个吉利，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哈。所以说封建迷信真的是挺害人的。 确实是，我只是在之前在老家的婚礼上看见接走新娘子的时候，有的父母会往地上撒一把硬币，但是是比较少，而且好像还带着一碗水吧。 那个场合撒也没关系了， 是、就撒在地上。那这个我不管怎么样吧， 希望老人家也能够经过这个事情啊，好好反思一下哈，想明白。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女生，这位女生高考之后疯狂的健身减肥。练一个小时的单车竟然导致了肌肉溶解。来看17岁的张兰呢，今年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试结束之后呢，她决心利用假期去瘦身，并且前往健身房锻炼。张兰第一次完成了一个多小时的动感单车的训练之后，就感到下肢肌肉酸痛了，后来呢就发现身体有各种各样的不适，那家人呢就立即把她送到了医院，被诊为横纹肌溶解症。医生就提醒我们，运动方式不当，健身达人也会发生肌肉溶解的。 嗯， 所以就是不要一次性 过猛， 健身太猛了。 对对对， 你看他刚刚高考完，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这种比较大量的运动， 是， 然后一下动感单车一个小时是非常非常累的。 没错啊。 嗯 嗯，所以呢这也是欲速则不达呀，想要健身呢还是要循序渐进。接着来说，这个中国人沉迷手机已经排到全球第二名了，平均每天看手机超过3个小时，看看我们是分子还是分母。最近这个德国的数据统计显示了，说中国人每天刷手机的时间呢达到3个小时，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巴西。如果按每天清醒16个小时来算，那么一天大概看手机要150次左右。沉迷手机会造成视力，还有您的脊椎以及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果让你离开手机，你能够坚持多久呢？ 这个确实是，我之前会自认为我是一个不太依赖手机的人，但是这两年我发现我沦陷， 哎， 就真的是 手机绑架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把你全方位的都给绑架了。 对，所以我最近在想，我要不要把它藏起来？ 没关系， 在心里挂上一把锁， 你家宝贝儿会帮你找出来啊。很机智的说，妈妈你看找到你的手机了。 实在不行就让哈利波特帮我找找吧。 哎，好啊， 来看看哈利波特。引进2017年，17年已经售出了2000万册了。来看20年前的6月26号啊，想想真的是 有20年了吗？ 第一部的时候有 20年了，确实是。 天哪！ 来看20年前的6月26号呢，英国作家 J.K. 罗琳的小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是在英国出版。那一个额头上有着闪电型伤疤的小巫师是首次为世人所知。之后呢，这个手持魔杖、大难不死的男孩神奇的故事迅速的征服全球了。那这个魔力是整整持续了20年，而且是有增无减的。 嗯， 那在。其实呢是7月31号是《哈利波特》系列男主角哈利波特的生日，这个应该哈迷们都知道啊。 哎， 全球哈迷已经开始陆续的开展庆祝活动了。那《哈利波特》的系列呢是被翻译成了7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并且在全球创造了销量超过5亿册的佳绩。那么它带来了风靡世界的魔幻冲击波，使之成为了永恒的魔幻经典。 嗯，那这个《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呢也是最近表示了，他说2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6月26号这一天，原来呢只有我独自生活的世界突然向世人敞开，这是很美好的，感谢你们。那同时呢，他也是向读者表示了感谢。对这位充满着奇思妙想的女作家，对她来说，那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面世这个过程，也是像书中男主角一样，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啊，就是像重获新生一样。那么回顾《哈利波特》系列丛书在中国的出版史，过去的17年当中，这套书也是陪伴着许多中国读者从少年走到了青年。1997年的6月，《哈利波特》系列的英文版正式出版发行，迅速成为全球最畅销的图书之一。那么到2000年的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哈利波特》系列的前3部的中文版，其中有《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还有这个《哈利波特与这个阿兹卡班的囚徒》。之后呢，中文简体字版呢也是和英文版保持同步出版，从2001年到2007年陆续推出了这个多部《哈利波特》系列，在中国也是掀起了一阵一阵的魔法热潮。根据了解，那么《哈利波特》引进中国的17年，销量超过了2000万册， 绝对也是神话了。 是啊， 就是魔幻题材嘛。 能够占领中国市场啊，那你就基本上把握住了全球多数书迷的心呐。 嗯，确实是，当时一接触到这种魔幻题材，真的还是挺震撼的， 是， 尤其看到电影的时候。 嗯， 好吧，那么说到这个有点魔幻调调的事儿， 哎， 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是一首老歌了，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布拉格广场》。 谁谈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精神方向看见，成为一副18世纪的忧患。 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爸妈在一起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其实呢不光是在你结婚之前有可能要和父母一起生活，就是包括结婚之后，甚至是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呢都需要和父母一起生活，比如三代同堂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总之呢来说一说吧，跟爸妈在一起生活是什么样的感受。看到了， 嗯， 这位朋友叫冬瓜说了，家里的头发全是我掉的。 他都叫冬瓜了还掉头发呢。 少胜于无啊。 来看看还有朋友就说到了，就很多呀，说比如说天天被骂呀，家里不用做家务但是一定要被啰嗦呀。 这真的好像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就天下的爸妈都是一家。基本说孩子的啰嗦，就是唠叨孩子的内容都差不多啊。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有朋友也提到了，就是门禁，就晚上最好不出门，或者出门必须几点回家。我觉得这个到多大只要你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或者是某天在一起生活，他都要盯着你几点回家。 对，必须啊。那老人家有晚上休息的时候都有习惯要锁门的呀。 是， 仅 仅是为了怕你影响他的睡眠吗？ 对对啊，就是你半夜要回来敲门的话还得起来给你开门。 哎，想一想人缘啊，袁姐。 主要是我这么乖的孩子，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可能会出去啊。 那也是 夜生活呀什么的，怎么可能。 那夜跑回来之后经常被锁在门外。 夜跑的时候都是选在傍晚时分。天刚刚黑。 刚刚擦上夜跑的边儿。 哎，对对对。 嗯， 来看这朋友说的，他说啊，这个妈妈会说都几点了还不起床，天天就知道捣鼓你那手机，你眼睛还要不要了 啊。对，这个也是经常会说的。 是啊， 虽然他们自己天天在捣鼓手机， 嗯， 但是也要管你是不是也在捣鼓手机啊。 对对对。 来看看，当然还有让我们很温暖的时刻啦，就是一天上班就非常累，回到家里以后家里亮着灯，爸妈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家里的比如说猫猫狗狗啊也兴奋地冲到门口迎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幸福了。 真的是回到家里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的是，除了吃饭是坐着的，其余时间都是躺着的。 啊，还真是，就是什么事儿也不用干嘛。 对呀，你就甩手掌柜的。 对，总是有人啊， 对， 总是有人帮忙。来看， 所以就这种情况，这种状态下还听不得父母半点唠叨的话，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了？ 啊，确实是，我觉得这就是那个纠结的点。就像这个国服第一小喵喵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他的感觉就是明明觉得很烦，可是一离开又觉得很想念。 当然是了，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在你享受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满足啊，不知道珍惜啊。说你什么好呢？ 可是在痛斥我。我要不要把双手举高高？ 不不不不，我是在想象20年之后教育孩子时候的画面。 就是少唠叨他们一点，不然他们会不回来。 对对对，晚上还得起床给开门。真是很辛苦啊。来看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呢，他说，我看一下，他说不能吃外卖，不许吃泡面 啊。这个是，这确实是。 哎，你不觉得不用经常点外卖和不用经常吃泡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就可能这位朋友说的就是那种偶尔特别馋的时候也不能吃。 老妈可能会很伤心的觉得是不是我做的饭你不喜欢吃。 就我每次点外卖我都是抱着巨大的压力，顶着雷一样的点外卖。 可能爸妈会委屈的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来看通用原子猫说，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可以大声的喊妈 啊。 这个 时候妈一般会说， 嗯， 长眼睛干什么用的，不就在这儿吗？ 跟你说了，平时让你少看手机，那眼睛已经出现视觉盲点了。 哎，我真的是经常就是我找不到东西，现在 就岁数又大了嘛，又不好意思跟小时候一样， 哎， 妈我什么什么找不到了， 嗯， 然后我就会闹脾气， 然后就是 然后就特别走心，在家里穿着拖鞋啪啪啪啪啪特别大声的走来走去， 哎， 这时候我妈就会默默的说，你是找不到东西的，还是我来帮你找？ 哎，我反而觉得你这样的表现还不如小时候有出息呢。 对呀，啊，就是自己生闷气， 是， 啊，还不好意思说。哎呦， 哎呀， 要不得，要不得。 嗯，来看这个朋友说，这个叫张猛元，他说呢，其实是不太有过这样的感觉，因为从小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 那就更受宠了吧？ 嗯， 真的就不用起来了。 但有些是父母，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替代不了的。就必须是父母能够给予你的， 嗯，对，因为一般老人就不骂我们呀，嗯， 对呀，啊，就隔辈儿疼啊，就 对， 真的是可能需要被教育的时候可能也是用爱来融化了。 嗯，林雨苗苗接着我们说的说， 嗯， 我妈可不管我的东西，永远扔一句自己找。 哎 哎，东西是她自己收拾的让我找。哎，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就， 嗯， 我经常回家发现家里干干净净，就是想找的不想找的都找不到了，又不敢问他。 对呀，啊， 不敢问。 你一旦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秩序啊，这个井然有序的这个秩序破坏掉， 对， 哎呀，恐怕真的是不好说了。其实我也想到一点，就真实的生活体验呢， 嗯， 就是厨房只能有一个女主人。 啊，是， 嗯， 你就别进去啊！我 是这样， 进厨房干嘛？ 比如说像我家吧，就是厨房，之前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我妈就是去会收拾啊，就是做我爸做完饭之后，我妈会收拾，没我什么事儿。嗯， 哦， 但是呢，有时候为了表现自己，要经常的 去 溜一圈，多干点家务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你不干的时候，你妈会唠叨你。哎呀，你没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么大人了也不会做点家务。 确实是这样。 等你按照自己的心意，然后把厨房布置就是打扫干净之后，你会发现妈妈眼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东西也没有放对地方， 嗯 啊，然后该晾在外边的你也收起来了，等等等等。 对，要重新再来一遍。 嗯， 那其实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嘛，对不对？ 所以你会觉得满腹的委屈，可是也没什么可说的。 哎，厨房这事儿确实这样，嗯。我最近还有一个这样的体验，就是。前段时间就特别特别热的那几天吃那个麻酱面， 哎 哎，然后我就什么都不会，然后我妈这个时候就默默地说，这样吧，你把麻酱搅一搅。然后我就开始按照她的要求，结果我的方向不是顺时针，不是她要求的逆时针，是顺时针，然后我妈就在旁边就是比较有意见，说我不是让你逆时针吗？然后我当然特别崩溃， 嗯， 因为其实我后面会讲到这是一个生活经验的问题。 哦， 然后他说我让你逆时针是有道理的，然后我当时特别不接受， 嗯， 逆时针有什么道理吗？反正就是把它搅好就行了嘛，干嘛要求方向？我平时又不太懂这些，你就故意为难我。之后我妈就特别淡定的说，好了好了，你自己搅，反正我也不想吃了，你刚刚喷口水进去。就我太激动了。 嗯， 后来我妈跟我说，为什么让你逆时针的搅呢？ 嗯， 这样不容易溅出来。 哦， 其实大家可以试一下，逆时针的去搅麻将或者拌东西的时候，它真的不太容易会溅出来，但是你顺时针的时候特别容易就飞出来。 这是我今天早上觉得最大的收获，就刚学会这一点，以前一点经验都没有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没搅过。你看看是不是， 你回去试试。 哎呀，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尊敬那个厨房的女主人呢。 嗯，是，哎，所以跟爸妈生活在一起还是非常长知识的， 虚心求教吧。 嗯 嗯，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和爸妈在一起生活是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说。 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 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七十二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五至七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来 了。一三年好友发言，请加油冲刺向前，偏偏我对爱恋开始有些厌，车不可冲到太前，踩得这么准会点，请恕我缓慢地看地看天，放过我。长年累月给打气太久，久不久都想说是气，可不可笑笑看我消瘦，为何做人做人誓要加油，来来来来吧勉励打气祝我愉快早唞，停下来就当机器已生锈，卖力都很足够，现在我期望谁来为我注入，一定未走疲倦时若放下有丰收，沿途能尝尽各样各色境界，需要可加可减的节奏，随其前进前进这班车，想靠两其手为了自斗，一灰心一句说完，请加油不要弃权，安慰我何妨话打氧再打算，冲得多的我有权，减减有斗十个圈，给予我能源令我再气喘，放过我，长年累月给打气太久，久不久都想说泄气，大可轻松笑对我的失手，为何做人做人誓要加油，来来来来吧勉励打气祝我愉快早唞，停下来就当机器已生锈，卖力都很足够，现在我期望谁来为我注入，一定未走疲倦时若放下亦有丰收，沿途能尝尽各样各色。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无语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哪怕是就是从小在一起啊，就是跟随父母一起生活，然后长大成人，但是啊，这个怎么说呢，一个屋檐下生活，总会有锅碗瓢盆协奏曲， 所以就不得不低头啊。 哎，就是这样啊。来说一说和爸妈一起生活的体验吧。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 嗯， 那么在加州的阿纳海姆公园，从2012年1月1号到今年的6月份，杰夫已经连续来迪士尼2000天了，就是他每天会到迪士尼去玩。 哎，听起来好像和杰夫还挺熟的。 我有一个 friend 啊，叫杰夫，啊， 杰夫 他就笑着说，迪士尼呢好像是自己的健身房，目前已经瘦了36斤。 哦。 嗯，是那么大的迪士尼公园，天天去的话， 对， 嗯，心情又好，真是不错。 嗯，这是有钱有闲才适合的减肥方式啊。 哎，其实好像迪士尼那个年卡不是那么很贵， 啊，但是他也要有时间呢，每天就是我以为啊，他是不是就是进去就要待一天，玩一天， 也有可能。所以杰夫是专注健身2000天，感觉真的跟他很熟。 是啊。嗯，等下了节目之后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就是，总之就是家门口有个公园挺好的。 嗯，哎，我们其实呢也可以根据他的这个成功的经验，然后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然后想一些办法让自己健康的瘦下来哈。 是。 嗯，再来说一下，深圳地铁启用了女士优先车厢， 男乘客比女乘客还多。前一段时间咱们说到了这个就是这样的优先车厢试运行， 是， 然后也是很关注看看能不能推广开来。 嗯， 但是看到目前这个效果好像是不太理想啊。那么深圳地铁的1345号线正式启用了女士优先车厢，站台安全门张贴有女士优先车厢的标志。那么列车到站之后，女士优先车厢内走出了不少的男乘客，车厢内总共有17名乘客，其中男性是9人，女性是8人。市民张小姐说了，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如果您是一位男士，看到女士优先车厢这个标志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 就是不好意思上去。 我也觉得呀。 嗯，一般是这样哈、啊， 对，要绅士一点嘛。 就真的急了的话，也就不管了，赶紧跳上去。好吧，来看一下、继续来看有关毕业生的事儿啊、 哎。 调查数据显示，外企对中国毕业生的吸引力是不断的下降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毕业生偏向去民企和国企工作。他们认为呢，这两类企业更加稳定，尤其呢是在 IT 行业，那本土企业的薪金可能会更高一些。不过呢，在华求职的外国人还是更偏向于去外企，他们认为外企的氛围更加的国际化，没有语言障碍。 嗯， 那也有一些外国朋友说，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找工作呀，不只是注重这个薪资的，更加注重的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哎， 嗯，他们觉得这个本土企业通常是存在，比如说加班啊，或者是跟、老板在语言上可能沟通会不太通畅，所以他们很难接受。 哎、嗯，反正各有各的理由吧，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看看你适合哪种。那些你不知道的招聘新事潜规则，在这儿和正在寻找工作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哈。最近呢，关于毕业生找工作受歧视的报道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有记者也是找到了一些身边资深的这个人力资源方面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聊了一聊招聘过程当中纠结有什么让我们不知道的猫腻啊，说的这么神神秘秘的 小妙招。 喂， 小招。 总的来说呢，就是用人单位还是要看重个人能力，那么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些单位会看血型、星座还有性格爱好等等作为团队组建的一个参考。不要觉得这个不合理，其实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嗯， 比如说 A 型血做事呢比较小心谨慎， AB 型的人呢他是比较理智的，善于逻辑思考，B 型血的人反应速度快而且充满激情，那么 O 型血呢是比较乐天派，神经比较大条，有利于团队调节气氛。所以有些主管喜欢找跟自己星座更搭的，也有些主管呢会侧重于看一看这个应聘者的兴趣爱好，寻找志趣相投的。比如说如果大家都会打王者荣耀的话，那可能你们的默契就妥妥的了。现在这个求职真是不容易啊。另外呢，颜值其实也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小伙伴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啊，多捯饬捯饬。 嗯 嗯，也不一定要浓妆艳抹，但总之呢要这个仪表得体嘛。 是， 哎， 好像还是要看这个团队组建者的爱好了。 是啊， 偏向于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啊、 还是用人单位的这个决策者们说了算啊。 是 啊，嗯， 继续来看看，这是国外的一位新闻主播啊。当地时间的6月23号呢，爱尔兰的一位记者呢是出外景播报天气情况的时候，刚好赶上了刮风下雨的天气。那记者呢是刚刚播报说现在到处都很潮湿啊，而且外面的风很大。结果没有几秒钟之后，一股强风吹过，记者和他的伞就被一起吹飞了。 哎， 而且棚内的两位主持人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没有忍住笑成了一团。 拿出一点职业精神来嘛。来说说这个马来女子训练7只飞袋鼠啊，这个之前分享过这条资讯呢、啊。反正就是很有意思啊，看看家里的宠物能不能够训练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外国朋友借我钱不还，因为压力大。一个月之前呢，相识了半年的外国朋友朝我借了200块钱，这个我是谁呀？因为他没钱给公交卡充值了，至今还没有提及还钱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我采访他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用很委婉的方式来拒绝，用很委婉的方式来要报酬。也许是因为生活窘迫吧，总之也许会有原因吧。 其实呢，这个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奋斗啊、工作啊，也挺不容易的，大家相互理解吧。 啊，没错。 哎， 我们继续往下关注啊。 嗯 嗯，来看看女人眼中男人最性感的十一个瞬间吧。 哦， 嗯，这个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应该是比较感兴趣，看看能不能说中啊。 是， 男士朋友听好了。 哎， 英国的男性杂志，评出了女人眼中男人最性感的十一个瞬间。 嗯， 第一是和哥们儿一起拍照的时候。 哦， 嗯， 重情义。 第二是对小孩亲近的时候。 哎，有爱心。 哎，暖男。 哎， 第三是有点胡渣的时候， man， 就小胡茬在那儿。对 对，很男人，很爷们儿。 嗯，第四就是帮助别人的时候，这时候就看到了他的爱心。 是。 第五，参加运动。第六，遛狗。 哎， 第七，不晒自拍照。第八，优雅挺拔的坐姿。 嗯， 第九，舒缓的露出露齿微笑。舒缓的，舒缓的。 对对对， 舒缓，不要太一下太猛， 一激动啊， 哎，破功了。 嗯， 再来看第十呢，就是隐约露出健壮的身材。 嗯， 第十一就是购买鲜花的时候。 哦， 嗯，哎，真的是想想就是，你看，虽然我没有看到啊，但是想想这十一个瞬间，我就觉得 能够拼凑出一个完美男人。 啊，是， 嗯， 啊，如果这是集中在一个男人身上的话，那简直，天哪，不会吧？ 你可以看看你一个男神呐，啊，平时多关注你的男神。 哎，那你觉得这十一个里面最喜欢的是哪个瞬间？ 哎，我不说别的啊， 嗯， 我就说这第七点给我的启发吧。 嗯， 不晒自拍照。 嗯， 就现在你不觉得？就在朋友圈里边经常都能看到一些男性朋友 啊，是， 哎，隔三差五都晒一晒自己的生活美照。其实哎呀， 就严重美颜之后， 嗯，对，而且呢就哪怕不美颜，素颜呢可能比你这个生活当中还要好看。这个时候真的作为女性的嫉妒心理啊，我就真的是想把他拉黑了。 所以你的内心住了一个小男孩， 就是一个小恶魔。对，嫉妒心还挺强的。 其实我这十一个里面，你猜我喜欢哪个瞬间？ 嗯， 我估计你猜不到。 刚刚说到舒缓的露齿微笑的时候，你特别开心，可能是这一点吧？ 不是。 对小孩亲近， 也不是。 那我不猜了。 我不应该让你猜。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点也很怪，我是喜欢第十一个。购买鲜花的时候， 哦， 因为我会觉得不管这个男士就是英俊与否， 嗯， 就挺拔与否，他在特别认真的去购买鲜花要送给女朋友或者是爱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太棒了。 哎， 我就会特别欣赏他。就是我之前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我在路上走，那天好像是情人节吧，反正现在各种情人节啊，某一个情人节，然后我看到一个男生，年龄也不是很大，就可能刚刚好的那个年纪，然后也没有说就穿得多光鲜，但是他手上拿了一个就小袋子，一看就是要送给女朋友的礼物，而且是特别认真的拿着， 哦， 然后我就瞬间对他就好感倍增，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就是特别 很有情趣， 对，很有情趣，而且特别爱他的另一半。 哎， 嗯， 就男人偶尔的那种浪漫的举动，尤其是那种粗线条男人，偶尔来一点浪漫举动。 就是会买的特别难看， 给你买回一个仙人球，养着去吧。 买一个菜花。 哎呀，哎，还挺实用的啊。这一般 兰花什么的， 一般老公会买给老婆。哎呀，真是会过日子啊。 嗯， 哎，总之这个好男人的标准其实不止一条，就是你要发现他啊。 在生活中，我们也期待这种绅士出现。一起来听一首薛之谦的歌《绅士》。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 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一样，可以吗？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尽量表现着善解人意的平凡，暴露了值得，越掩饰越深刻。想说，听说，别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注定留在角落。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说想你啊，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你能给我只左手牵你到马路那头吗？我会像以前一样看着来往的车子啊。我懂得距离在眉间 签的一首绅士。我听这首歌的过程中，我真的是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个画面， 就是还是刚才那个，就是男士买花的那个浪漫。 对，我看到一位男士在买花了。 嗯， 我看到了。 希望你老公在听节目，能够受受启发啊。 哦，那一定启发不到，听了也没用。 哎呀，我们来说一说和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是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啊、 哎，我们就这个时候一定要巧妙的换一下话题、 哎、其实就是咱们就说一下这个星座，有时候是作为一个娱乐、但有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生活当中的参考。 嗯，是， 就虽然是家人之间，但是星座不同，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摩擦呀，各种各样的摩擦。 嗯，有一些 就是互相都 鞋有关的事儿， 互相不能够理解的时候，可能就会爆发一些小的冲突。 就总有一个人要让步嘛。 哎，对对对，来看看各位是怎么样说说自己的这个生活常态的。这个朋友叫陈昭昭，他说呢，感觉我挺悲惨的，只要一在家待着，我妈就整天对我喊， 而且随时可能要吵架的那种状态。 这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他长期不在家，忽然间回家以后，妈妈觉得哇，终于能够喊你两句了。 哦，对，就把一年的都攒在这一天呢。 对呀、啊、来看苗幺幺说，就是能催你100遍该起床啦，而且只要晚起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哦， 哎，确实我妈也是这种型，就是我从特别小就睡懒觉在她的眼里就是十恶不赦。 哦，我爸会用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让我觉得睡懒觉是十恶不赦的，就是他会从比如说我需要7:10起床，他可能从6:50开始，在这个时间当中就开始间接的说，就是不间断的说，圆圆该起床了，圆圆该起床了， 这个符合我那位有教授气质素素的气质， 该起床了。 我以为他会说你 起床了， 不是，我以为他会是那种你起床之后他会缓缓的跟你说，圆圆人生不是这样的。 早上他也想啊，早上没有时间呢、啊、 是不是感觉这个更符合他的气质呢、 是说教味真的很浓。你知道吧，哎呀，来看看这位沈小姐，她说了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然后呢想一想啊，再过那么不久的时间自己就要真是背上行囊离开温馨的家了，就是想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这个日常马上就要改变了。所以要好好珍惜啊。 是，除了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还有这位叫机智的漏说，他是跟奶奶一起。 哎， 他说呢，我奶奶天天的准时叫我吃早饭，在家就是吃9:10了就问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啊，一大早就得，就是生活习惯必须得特别规律。 我也发现我小的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那个时期，是我人生当中可能是生活最有规律的一个时期。 是， 对，就是老年人家的作息啊，真的会，传染给你。而且一般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孩子，多半还是比较乖的那种。 哎，是是是， 来看吧，这位叫 Crazy 他说了。感觉我不是我，我只是他们的孩子。 就是要摒弃自己的一些习惯或者性格里的东西。 对对对。但是随着你不断长大，你不觉得这真的是很幸福，很幸福吗？ 是啊。这位叫张的朋友说，你们的爸妈都这样吗？我的爸妈是我妈每天上班临走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在家把屋子收拾了。我爸呢就是一问他吃什么，他就说哎呀也没饭，你自己煮泡面吧。我一开始煮呢，爸爸就问我那给我做什么饭呢，然后他就无语了。 其实这也说明就是让你充分发挥在家中的那种主人翁意识啊。我是主人呢、我可以决定一天的这个餐饮， 你不是要自由吗？ 对、 就是让你自由，让你飞啊。 我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特别可爱。就那时候我们可能也就上高中吧，然后暑假里边就在一起在外边玩得正高兴呢，他可能就不是高中，应该是大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呢。 所以你是高中有手机，大学没有手机。 大学的时候暑假在外边玩得很开心，接到一个电话说我要回去了，说我们家来客人了，我爸妈喊我回家去做饭。是真实的，是真的。 所以爸妈说 那件事情给我的冲击是很大的。 稍等片刻，我们家只有一个拿手菜，我现在就给我女儿打电话。 对对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早一点开始持家的孩子，在他结婚之后他的生活会非常的幸福。尤其 对对对， 尤其嫁到一个还不用她去下厨房的老公的时候。 哦，是吗？ 对，就感觉她之前的那些经历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反转。 哦，还真的是 很幸福啊。 哎，忽然想想以后没有希望了呢。命运啊，命运啊。 就因为之前你吃爸爸妈妈做的饭吃的太多了。 是 要回报了啊。 是，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明明是个宅女啊，就我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就非说我没有朋友，没人爱跟我玩，还说我性格有问题。 你让父母操心了一辈子呀。 哎呀，担心到现在哈。 是啊。这位叫小可爱们说了，我要开最冷的空调，盖最厚的被子，做最懒的人，要在家里的生活。但是家里边关于开空调这个事情，会不会不能够轻松的达成一致呢？ 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可以折腾， 对，活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哈。 对， 还有耳朵店也是提到了，说什么都不用自己动手，就会越长越胖。这一般都是放了暑假了吧？ 对对对， 嗯， 这位叫崔江州说了，玩手机有点儿有很深的，玩手机真的是有很深的感触啊。 嗯， 重点是我爸妈也喜欢躺在床上抱着手机玩啊，可是绝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爸妈是自暴自弃了，就觉得你还有希望要改过来。 对，你不要像我们这样。 嗯，对对对。 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啊，万慧林阿鲁说，衣服我晒，碗我刷，狗我遛，马屁我拍，可我还是好幸福啊。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受到一点启发吗？ 对。 和爸妈在一起生活真的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 要主动一点啊。 该挑起这个家庭大梁的时候也要冲在前面， 是好好珍惜幸福的生活。 没错没错，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从风里向南方眺望，翻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始终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总有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 北京时间9:00 FM 986